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系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日陶杰嘅披彩同埋白伟聪，我哋亦都欢迎各位嘅加入嘅。俄乌战争咧，自从 Donald Trump 喺竞选嘅时候夸下海口，话佢上台之后一日之内就可以令到咧吓普京咧系停战和谈，但系结果咧吓呢一个承诺咧当然系落空啦。拖咗咁耐咧，就似乎 Donald Trump 已经咧系对佢个朋友啊普京咧失去耐性。嗱，咁今次咧佢就话，限啊！呢個俄羅斯咧，50日之內一定要停止咧，係對烏克蘭嘅戰爭，否則咧係就會對俄羅斯嘅貨物入口美國啊，即嘅嗰個關税咧係增加100%，同埋最重要係呢樣，就是、任何購買俄羅斯石油啊嘅國家咧，係向佢哋咧係增加關税。嗱，其實咧呢一招一出口咧，係人都知道係對俄羅斯入口美國貨咧係加關税係毫無意義嘅，因為咧美俄之間基本上咧係冇乜嘢嘅出入口嘅貿易。2024年全年俄羅斯同美國之間嘅牛貿易額咧係降至咧只係得37億美元，係1992年跌落咧係最低。呢個數字咧係比起啊喺拜登執政之前咧，就下降咧已經超過咧係80%。2024年俄羅斯對美國嘅出口咧，就只係得22億美元嘅啫。咁樣下降法，你加佢100%關税咧，係對於 Donald Trump 嚟講咧，絕對係嗤之以鼻之。但係敲山震虎啊！呢個大陸嘅成語咧就係話明咧就係喐呢個普京，暗咧就是針對印度和中國，因為啱啱講好咧，係對印度已經達成貿易嘅協議、關税嘅協議。係而家咧唔係突然間咧，係又會對印度嗰個關税咧係增加，尤其係中國初初咪又係話啊達成咗協議啊，呢個協議好好啊，啊呢個咧甚至係可以啊對中國啊恢復出口晶片啊，而家咁咧又生變數啦喎。最重要咧，另外就係啊，對烏克蘭咧唔使講啦。啊，如果50日之內你唔搞掂咧，係會對烏克蘭咧係增加軍火啊，嗰個輸送，包括長程導彈可以直擊莫斯科，咁樣咧就扭轉咗曬咧係全球嘅形勢，係咪啊，鮑生？ 系咁啊 ，Donald Trump 咧一改佢之前咧对于乌克兰军援嘅一个态度咧，咁因为咧喺上个礼拜左右啦，就美国咧就停止就输送乌克兰呢啲军援嘅武器，那个理由咧就系本身嘅库存已经不足啦。咁啊，大家去猜度咧 ，Donald Trump 系咪已经对乌克兰厌倦啦，或者系已经系唔愿意再军援咧？点知转咗一个礼拜之后咧？咁跟住咧，佢就承諾提供通過北約嘅盟國咧，就將愛國者導彈咧就俾烏克蘭，而且更加會咧將一啲其他嘅遠程嘅武器啊，包括海馬斯嘅戰術導彈咧，都會俾烏克蘭。咁究竟Donald Trump 其實係想呢場戰爭打落去啊，定係想要和談咧？其實真係每個禮拜都唔同。咁而且佢警告普京嗰個50日嘅所謂最後通牒咧，有冇效咧？我相信係冇效嘅，因為普京咧都唔係一個善男信女，你拋佢或者嚇佢咧，都唔能夠咧去阻止到佢對烏克蘭嘅攻擊。咁而且制裁嘅方法對於俄羅斯嚟講咧，大家都知道啦，佢通過同伊朗或者係中國嘅交易咧，佢可以咧通過無論是出售黃金啦，出售呢個天然氣啦，去換取嘅外匯咧，去支持佢呢場戰爭，更加唔好討論咧，佢背後有北韓咧提供軍隊同埋咧武器嘅支持。咁所以而家個情況咧，就係Donald Trump 咧就用一個即係強硬嘅態度咧，希望係將普京拉翻去談判桌，希望呢個俄烏嘅和談咧能夠繼續進展。呢個不嬲係佢嘅呢種態度。咁但係咧，亦都 新聞傳出咧，喺《金融時報》咧就話 Donald Trump 私底下咧就問過澤連斯基啊，如果美國我哋提供長程嘅武器，當然係導彈啦，你能唔能夠攻擊到莫斯科咧？咁啊，澤連斯基咧就嚇，即係據聞咧就話係可以嘅，只要你能夠提供。咁點知咧就過咗一兩日之後咧 ，Donald Trump 亦都係公開地話咧啊，烏克蘭唔應該咧將莫斯科視為攻擊目標，咁啊，例如去緩和佢話咧去啊慫恿澤連斯基攻擊莫斯科呢個咁嘅言論。咁所以而家信息都幾混亂嘅，究竟 Donald Trump 係想呢場戰爭啊烏克蘭咧獲取最後勝利啊，定係真係想呢、這個建立呢個和平咧？啊，依點咧就真係要睇一睇咧，跟住落嚟咧個戰局嘅發展啦。 對於 Donald Trump 嘅行為咧，一樣可以解釋嘅。第一，佢係力促和平。第二，佢是利己主义，利己即是对他自己啊的个人嗰个政治利益，同埋对美国的利益优先。在呢个大原则之下咧 ，Donald Trump 任何啊嗰个讲法咧系可以咧系会变嘅。所以喺呢半年来啊，佢对泽连斯基嘅态度啊，初初邀请佢嚟白宫啊，又揾个副总统范斯咧系当场羞辱啊等等，一阵又话切断对乌克兰啊嗰个军火嘅供应啊，特别系人造卫星啊里面嘅军事情报系统啊，嗱呢全部都系暂时嘅啫。我相信咧 ，Donald Trump 咧。啊！佢頭半年對於整個烏克蘭個態度，啊，一當初被視為欺凌啊，啊，呢個咧係做俾普京睇，係一場苦肉計，即係話我不惜咧喺全世界面前咧就掌掴呢個第一戰爭受害人澤連斯基，甚至喺聯合國嗰度，唔知各位記唔記得，係咧當聯合國啊係投票決議又譴責啊俄羅斯啊。是侵略烏克蘭啊！啊，滿三週年的時候咧，美國甚至咧投票咧係企喺俄羅斯嗰邊，咁樣啊係撕破面孔嗰塊皮咧，係已經咧係對於呢個普京係仁至義盡，只係希望佢停戰。大家幕後有好多嘢咧。我哋咧，全世界咧，係由於俾呢個網絡新聞啊控制個資訊啊，同埋嗰個諗法咧，又唔記得曬嘅。第一，到底個礦產協議同烏克蘭簽咗未？如果簽咗，係咪已經應承咗嚇將烏克蘭一半嘅礦產係俾美國？係如果未簽，點解到而家都唔簽？嗱，到而家都唔簽，咁點解啊？川普又會一字不提？照計佢而家心急嘅咧，就應該係個礦產協議嗰個簽署咧，係多過俄羅斯停火，因為佢知道礦產你要簽咗協議之後，先至有一個最大嘅藉口咧，係令到美國向烏克蘭咧係派一啲軍事顧問同埋其他嘅高技術嘅人員，咁先令到咧普京咧。是間接咧，係唔敢增加，起碼對烏克蘭嘅攻勢。但係而家我哋知道咧，完全咧係冇任何嘅消息話簽咗，簽就冇話簽咗咧，可能咧係普京對呢個礦產協議50/50咧嗰個興趣咧都慢慢凋淡。一凋淡之後咧，咁你咁喂，咁呢個烏克蘭嘅戰爭嗰個亂局到底係點咧？尤其係最近。這個香港的南華早報全球獨家透露，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訪問歐洲的時候呢，就對歐盟國家說，他說中國的立場呢，是當然呢，是不希望俄羅斯普京在烏克蘭戰敗，因為一旦戰敗就會令到美國的注意力和軍事圍堵的資源呢，只集中在中國。嗱，呢句说话当然咧，喺两三年以来咧，其实全世界有啲正常啊、常识同判断力嘅人都知嘅，只不过吓你由王毅亲口讲出嚟，而且又喺欧盟嘅国家，特别系对欧盟嘅领袖咁样讲出嚟，第三仲竟然系香港亲中嘅南华早报独家披露啦，呢个咧系绝对不正常。点解王毅要咁讲？嗱，佢失言咧，呢个可能咧，我觉得基本上等于零，除非咧，王毅今年咧，即已经个脑咧系进入脑退化嗰个状况，系俾阿老习咧夹硬逼佢咧系翻嚟做外长，做退佢意兴阑珊。嗱，呢个王毅近日咧，你都知道佢外访嘅时候个表情咧，亦都系充满紧张同埋焦虑之，但系我觉得咧失言啊。 讲错说话机会咧系几乎系零，因为佢系一个专业嘅外交家。第二就系、是，就算你咁讲咧，你系透过对欧盟国家咧，欧盟咧系可以爆出嚟嘅。啊，欧盟爆出嚟咧，会爆俾华盛顿邮报啊，或者个纽约时报听。嗱，咁你讲出嚟咧，对中国成个国家嗰个喺国际嘅形象咧，非常之负面嘅打击。第三就反而歐盟好似冇主動講出嚟，就竟然由親中啊馬雲啊持有主要股份嘅香港嘅南華早報獨家爆出嚟，嗱呢個先係耐人尋味，到底係點解咧？係嘛？咁而家證明啊，呢個中國咧係提俄羅斯咧係個盟友啊，嗱雖然咧就唔係話戰爭時代個軸心國啊德國同埋日本之間，但係都類似啦。因为王毅曾经公开讲过，中国和俄罗斯是非常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甚至是世界国际和平的稳定的力量。我们看一看，在没有几久之前，王毅充满自豪对着全世界这样讲。 只要中俄两个大国肩并肩站在一起，背靠背深化协作，国际秩序就乱不了。世界公理就倒不了，霸权主义就赢不了。 而家咁样咧，就中国咧系喺全世界面前打一巴啦。你会令到咧系即系呢啲嘢零做出嚟就唔好俾人见啊嘛。你俾人咁见咧，就真系好老土咯，系咪啊？咁跟住会点咧？嗱，果然会唔会刺激到 Donald Trump？就向俄羅斯同埋其實間中向中國同埋印度落一個咁嘅最後禁令。如果你唔停手，即係話其實咧 ，Donald Trump 對川普啊嗰個立場好簡單嘅啫。我唔係望你咧係打輸，我係望你50日之內咧即刻咧係達成和平協議。和平協議嘅條件依然咧係可以同我商量。即是说我仍然可以就乌东那些领土你想占领啊，你可我可以呢逼泽连斯基让步。还有那个50-50的矿产将来可以呢延长到跟你俄罗斯呢签署。即是说我给50日机会你，你快点企返过来我美国那边。企过来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在乌克兰和平。和平的条件就是趁着我 Donald Trump 做总统的时候，其实已经逼到泽连斯基变相的丧权辱国。现在就是不知道泽连斯基在幕后就这一样有几大的让步。但有一样可以肯定呢，就是比半年前呢双方的个战争就更加金属疲劳了。所以有很多东西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就是50-50的矿产协议啊，到底现在这个普京啊是愿不愿意是屈就啊，但是呢看不到啊，这几个月呢普京加强啊，向乌克兰啊那个袭击啊，甚至向一些幼稚园的地方发射导弹啊。Donald Trump 说他的太太话俾他听啊，话你不要这么得戚啊，你现在未是拿到和平奖住啊，刚刚中个导弹呢是击向啊这个乌克兰的幼稚园啊。咁所以呢就令到这个 Donald Trump 就一定要搞定这件事。搞定这件事可以说要受王毅的言论刺激，我真的要向中国布局了。这个也是暗示向这个普京发出一个讯息。普京现在应该心里面明白这个是最后通牒，因为50日是令到 Donald Trump 落不到台的，划定为牢。如果第51日还在这里打仗，就美国的左派的舆论全部会耻笑 Donald Trump， 而对于普京所谓的战争罪行是一字不提，跟着会令到他轰炸伊朗，摧毁伊朗的原子弹核弹那个制度能力，拿回来的功劳是全部抵消。因为这个世界现在的人都很善忘的嘛，所以呢可以说俄乌战争要到了关键的最后阶段了。 是那么因为咧战争进入咗3年几咧，而家俄罗斯咧反而咧系得到话背后咧北韩啊、伊朗同埋中国咧嘅器材同埋特别系无人机嘅协力啊，咁而家佢对乌克兰嘅攻击咧系越嚟越猛烈嘅。嗱，因为喺大约一个礼拜前咧，咁就发动咗大规模嘅无人机攻击， 咁啊，有成400多架无人机，仲加埋其他嘅导弹咧，就去轰炸乌克兰嘅城市。咁特别系扎波罗热吓里边咧，就听到好多呢啲无人机嘅攻击。咁而呢啲无人机系边个国家俾嘅咧？就唔系中国，系伊朗嘅，系伊朗提供嗰只叫做见证者嘅无人机。呢款嘅无人机咧系一种远程嘅无人机啦，航程有成2000多公里。咁而且一个过程里面呢就可以迂回咁样去飞行啦。咁喺好高嘅角度俯冲落去，佢舰载嘅炸药由50公斤去到90公斤不等。虽然呢唔系一个好大嘅炸药量，但系对于民居嚟讲，一啲呢即系冇防护设施嘅呢啲咁嘅建筑物呢都系灾难性，所以造成唔少嘅伤亡。另外呢，因为佢个数量众多，生产成本低呢，有好多个无人机都系有利嚟嘅，即係话呢攞嚟去消化咗乌克兰嘅防空系统。咁因为呢一般嘅防空导弹嘅价钱呢好贵，咁你攞嚟击落无人机呢其实几犯本嘅。咁於是乎呢，即係数以百计嘅无人机咁样进攻乌克兰呢，的而且确令到乌克兰嘅防卫能力係有啲即係耗损得好犀利。咁所以呢，而家普京呢就见个势好，同埋呢佢真係杀得盛气呢，佢一路以嚟同所谓嘅和谈过程呢冇停止过对于乌克兰呢啲使用无人机嘅攻击。而且加上佢哋里面俄罗斯呢佢生产导弹嘅速度呢而家亦都会提升咗之后呢，对于乌克兰嘅压力呢係越嚟越大。而且普京呢係完全係一个即係好，我成日都话喺二次大战嗰種咁嘅思維，佢希望佔得越多嘅領土越好。即使咧去到談判桌上面去傾嘅時候咧，佢嘅底牌就係話一定要立曬嗰四個州，加埋克里米亞。咁但係咧喺四個州之上，佢而家嘅選擇咧就係希望可以佔領更加多嘅土地咧，係換取談判嘅籌碼。咁呢個立場佢一路企得好堅定嘅。所以點解佢不惜用人命啊，用呢啲鋼鐵去換取土地呢？這個是即是二戰以來這些前蘇聯時代那種很老舊的思維，它一定是要佔領領土的，一定是要一定是共產國家邊打邊談，一定要在它和談的過程裡面希望拿到戰爭的上風，是希望在談判台上面拿到更加多的籌碼。所以現在當中我都會質疑為什麼是50日呢？五十日实在太长了，五十日差不多两个月。两个月呢对于普京来讲呢是很长的时间，可以继续呢对乌克兰呢发动一个即是地区域性的进攻，或者是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呢去对付呢基辅啊和这些这样的大城市。咁所以现在呢Donald Trump这个这样的制裁的这个最后通牒呢对于普京来讲我觉得是没什么力度咯，陶生。 五十日咧，确实系太长啦。但系暗中亦都系益普京，因为五十日如果普京喺度咧，系加强个攻势，会杀好多乌克兰嘅平民嘅。之但系对于 Donald Trump 嚟讲咧，佢解决咗个关键问题，就系、是、批准北约盟国咧系个采购案，就系咧几十亿美金涉及呢啲武器同埋弹药。今次搞掂咗欧盟国家，即系北约咧找数嘅。就是供应武器给乌克兰的国家，由北约秘书吕特亲口说将是英国、德国、加拿大、芬兰甚至瑞典和丹麦都有份，是将这些国家本身的库存的 军火清仓，向乌克兰转移。尤其激励起现在德国加强个防卫开支，呢样对于 Donald Trump 咧系内心咧系偷笑嘅，系因为咧系由欧盟找数啦，佢咧最咁记住个荷包咧系唔会增加负担。之但系咧嗰个叫次级制裁咧，对于印度同埋俄罗斯个影响极大。印度咧系惯咗舐两边，而家已经成为俄罗斯石油出口嘅最大买家啦，唔系中国啊，系印度啊。印度和俄罗斯去年年底才达至新的石油贸易的协议，印度是不顾联合国对俄罗斯发出的制裁，所以你说联合国有什么用呢？是完全没有任何作用。原油的贸易新的协议涉及供应量占全球石油市场的 0.5%， 就每年的价值呢是俄罗斯和印度之间呢那个石油那个贸易额是130亿美金， 包括咧俄罗斯供应商在内嘅其他国际嘅供应链，系嘛？俄罗斯嘅石油对印度能源啊嘅入口咧系占高达三分之一。嗱，呢个咧就系讲到明咧俾印度听。嗱，呢个咧你唔使咧系舐两头啦。嗱，另外中国嗰度啦，啊，中国方面咧就购买俄罗斯嘅石油咧，亦都系非常之多。尤其有中俄原油管道是俄罗斯东边的西伯利亚太平洋的石油管道其中一次支线，就由俄罗斯的石油输送给中国。中国是俄罗斯石油出口的主要市场之一，是占俄罗斯的个石油出口的两成。一旦五十日不停火，即是说美中之间任何的关税协议是又是由头倾过，又是咧系加过啦，嗱呢个咧就即系话向中国方面咧打张牌，你自己好逼噶，你嗰个老友啊普京咧系停火啦，但我相信咧呢个亦都系对中国嘅效力系有限啊，系因为咧中国外长讲咗啦嘛，如果俄罗斯啊同埋乌克兰停火咧，吓我中国会成为你美国第一打击目标嘛，咁既然系咁，我仲嗰啲关税低嚟有咩用咧？你将嗰啲军事嘅实力嘅移咗过嚟，系怼我嘅时候，你就算减我关税，或者唔加我关税，我共产党政权啊个生存嘅威胁都受影响啊，所以咧就我觉得系冇效噶啦，冇效嘅话就要逼到Donald Trump五十日之后啊，一定要改变全球啊嗰个战略嘅格局，呢个冇得拣。 俄乌战争的前景咧的而且确比较悲观，因为德国总理咧喺日前咧都表示，其实乌克兰嘅战争嘅外交手段啊，即系话咧谈判嘅可能性咧已经耗尽。虽然系咁，但系德国咧将会继续支持咧乌克兰咧对抗俄罗斯嘅侵略。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大家都记得喺之前咧，大家寄望咧美国嘅 M1 战车导步或者系德国嘅炮式战车导步咧系可以改变个战局。咁即使跟住落嚟有 F-16 嘅战机，有海马斯嘅火箭或者系战术导弹导步，依然咧乌克兰咧都唔能够咧啊将嗰个俄罗斯驱逐离开佢嘅国境，亦都冇办法咧将俄罗斯逼和。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更加咧进一步啊，喺咁嘅消耗战之下咧，乌克兰嘅炮弹啊，同埋咧防空嘅导弹咧，亦都会出现咗一个耗尽嘅短缺嘅情况。咁究竟点解会咁呢？其实归根究底咧，因为而家乌克兰啊，佢对抗嘅唔止系俄罗斯，其实喺背后咧有三个国家，就系伊朗、北韩同埋中国。因为呢三个国家咧，亦都系源源不绝咧，通过无论系提供资金啊，提供呢个民用转军用嘅设施啊，或者直接提供军队同武器咧，俾呢个俄罗斯继续呢个战斗。所以虽然啊，乌克兰背后有美国和北约的成员国去支持，但你这些这的成员国去提供的军援呢，在这样规模的长达三年多的战争里面呢，就不能够可以呢长期可以支持下去。反而呢你看得出呢，其实已经有些疲态，他们的支援呢不能够好像当初这样呢那么积极。而调转，因为呢伊朗、北韓和中國呢三個國家啱啱好，他們都是陸戰最強的國家。如果大家記得歷史呢，在兩伊戰爭期間，伊朗和伊拉克打了成八年的這些陸戰，空戰呢就一敗塗地，亦都唔講唔上高科技的戰爭，甚至他動用人海戰術呢去攻克很多伊拉克的陣地和要塞。中國更加不要講了，在韓戰的時候亦都是使用人海戰術，咁北韓咧亦都係一樣，咁所以咧啱啱遇著剛剛，而家俄羅斯同烏克蘭打嘅，雖然表面上係一場高科技嘅戰爭，但係實質上咧喺前線咧都係單兵啊或者小部隊啊、裝甲車啊嘅依啲嘅對戰，所以一旦咧其實依場戰爭咧都係用咁嘅形式打落去咧，係冇辦法咧係通過高科技嘅武器咧去可以咧逼和呢個俄羅斯嘅，所以乌克兰的某些将领私底下都讲，即使提供爱国者的导弹，这些这么高科技的武器并不能够帮到乌克兰，因为乌克兰需要的是一些我们叫做 low tech 东西，即是说无论是155毫米的榴弹炮啊，